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大明，你为什么拔掉了我的耳机？ 我也在通通咕咕啊。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很清楚。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因为他娴熟的可以操作我们整个的这个技术系统，所以大家应该非常了解了，也是我的同行，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的大明。 著名主持人大明。 好，著名就著名就可以了，是吧？ 介绍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装作客气一点。 好，那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好吗？ 谢谢。 他来了好吗？今天很开心大明又来到我们节目。其实我个人是特别愿意大明每天都能来，但是呢我又不忍，因为你知道就是 本来就是早班了。 对，已经是早班了，他很早就是晚上要做稿子，然后第二天一大早要直播，下了直播之后呢又要来我们的节目。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也刚才跟我们的出品人说了，就是下周你的档期就都在这边吗？今天呢我们请大明来跟大家一起聊的是一个比较怀旧的话题，当然这个怀旧呢是完全跟我们今天的职场是相关的。我们不知道在上大学的那段时间哪些经历在现在在你步入职场走向社会之后让你受益，所以呢我们也想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感慨。什么季节呢？六月我们知道是高考季，同时也是毕业季，在这边呢有很多的考生在填报志愿，在等着接收录取通知书的这种兴奋的心情。另外一边也有八百万的这个毕业大军啊，走出高校要去迎接他们人生当中又一场洗礼。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学时候的那个经历，你觉得哪一个让你在现在是非常受益的？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大明啊，今天来到直播间，我们先来谈一谈你大学时候的那一段爱情吧。 哪段 啊？哪段？天哪，这个让我猝不及防。 是那个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还是大一上学期大一下学期？ 就是已经被甩了这么多次吗？ 哎呀，你知道这个身经百战。你看我这沧桑的脸上也写着。 所以大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当中我们先不说这个话题，你觉得哪一些经历让你现在想起来很丰富？ 首先大学跟中学有一点不太一样呢，就是说你可能很多的精力不用全部放在学习上了，你要去接触更多的人，比方说在寝室里边你要融入到你的寝室的生活和文化当中，对吧，认识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社团活动，我觉得社团活动非常重要。它社团活动呢也分很多种，比方说这个有这个学生会，就比方说你要加入校学生会啊、院学生会啊，这个我到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这里边扯的成分会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叫扯呢？ 就是你实际上能做的事情特别的少，更多的时候就是在培养自己的那种跟人打交道啊，或者说跟某些 看似也是学生的人，但是呢，你要装作是领导一样的这个学生，你要跟他打这样的交道。我觉得后期我是觉得这样事情挺无聊的。 嗯， 但是有些社团是很有意义的，比方说我当时参加的是话剧社团， 嗯， 因为你知道我当时的形象也知道小伙帅呆了，是吧？ 有吗？ 真的，我当时 真的历史上有那样的时刻。 我天哪，我真的照片拿出来以后，我真的怕你把我的照片给吃掉，真的特别的帅 啊，真的。 我当时学播音主持，我的形象分应该在我们班是排在前二的。对，是男生 排在前二。 对，形象分，因为我们有形象分，然后声乐部分，声音部分的，然后还有那你的即兴表达的分数，我当时形象分应该是在前二 啊。所以你们那班那一届就是3-4个人是吗？ 我们那届真的50多人 啊，真的。 对， 这个其实是刚才跟这个大明在调侃，我真的是见过他想当年的照片。 哎呦我的天， 真的就是跟现在本人出入太大。 就是现在比以前胖了100斤， 就是 很好。 关键是出大门出入太大，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小伙真的是想当帅呆了啊。 对。 然后你接着吹， 然后参加了话剧社的一些演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因为你不光是接触那些古典的文学名著啊、先锋戏啊，包括外国的一些文学名著，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于你如何去完成它，这个过程才是最有意思的。就比方说这个很多朋友这个演话剧的时候呢，你可能以为我完成剧本的或者说导演对你的要求就可以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在我们完成的时候得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经费够不够，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社团，对吧？即使是专业社团的话，他得考虑有多少人在赞助，是吧？ 也不精造。 对，我们那时候呢是不用考虑这个票房压力的，因为只要是我们演出肯定是爆满，因为学生特别穷，他们 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对任何免费的东西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 就是看个热闹。 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你要比方说我们要去拍一个戏，但是呢要道具的话就很难 啊。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了回避这一点演先锋戏。先锋戏呢就是谁看谁先锋嘛，就是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引领一种概念，其实就是穷。 对， 你知道吗？ 然后你服装道具都不需要，就是我们那时候服装演，我记得我演的一部先锋戏叫做《风雨包尔柯察金》，它是孟京辉的一部戏，它呢讲述的就是柯察金包尔他奋斗的一生嘛，然后几段感情故事，然后他的画面和这个台词都是很跳跃的，他的很多形象都是意识流的，为什么叫风雨包尔柯察金呢？包尔柯察金是一个人，那风雨呢其实是在这里代表符号，我演的就是那个雨。 对， 我在里边可以是坏蛋维克多，也可以是这个出来的一个咏叹调，也可以是任何的一个群众演员，甚至我可以是一个道具。 但是我觉得你们很牛，就是那个时候可以用这个孟京辉的剧本就已经很牛了， 因为就是很便宜啊。 对，他真的很先锋。我在想他是不是当初这个创办这种先锋话剧也是因为太穷了，就玩意识流。 绝对是有道理的。当时我们那个服装道具啊，都很简单，最贵的是把锹。然后你像孟京辉以前拍那个叫 恋爱的犀牛，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他最开始画面就是一个沙袋，一个沙袋在人吊着，其实他代表是一个犯人被他们用吊打的一个形式，然后再拷问他。对，所以说你在这个先锋实验戏剧里边就可以完成你很多想去做但是没有钱，或者说你的技术手段无法达到，你也不能可能真把一个演员在那吊着一顿打，是吧？ 所以没演员也没有打手，是吗？ 对、啊、 就这么穷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演这个话剧的时候他用不了多少钱，你知道我们演那个风雨包尔柯察金的时候全下来这部戏演了两场一共花了多少钱？才就是灯光音响道具那个服装， 不会2场200吧？ 两场一共800块钱。 哦，真的？ 对，我还记得当时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去那个找导员要钱的这一幕。然后呢，就是我们这儿拍一个戏剧，但是真的我们已经很节省了，能节省到最低了。然后那个领导，你看能不能给我们点钱？然后呢，当时那领导就特别特别就抠门的问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就特别不舍得从屁股头里拿出一沓人民币数8张来然后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特别欢天喜地的然后坐着公交车去租的音响然后呢灯光也是用的那种最便宜的灯光但是出来的效果还真的是挺震撼的 你知道你刚才这个经历也唤醒了我的一些怀旧的情节就是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 你也上过大学哈 对就是庞各庄庞各庄我也从北大路过过就是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然后是学生会副主席 就是我最看不起的那些 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哪一个经历如果说现在让我特别受益的话我大学当中有很多经历都让我很受益你刚才讲的借服装道具的这轱辘啊我当年也是 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借 一批服装。 嗯， 你知道借完服装，我当时和我们一个男同学 发生了， 就是那个时候的男同学，然后后来的我的初恋，然后现在我的先生就是我们去对去借服装，对对对，就是我肠子都回青了。然后当时 谁回青了呢？ 还能聊？ 来，我不打扰了，我绝对不打扰了。 这同行做节目太讨厌，你知道当时借完服装，我们还完之后，身上呢有10块钱。 嗯。 我们当时就进到，因为它是挨着山西太原的迎泽公园，就是山西太原省会城市太原最大的那个公园。然后换完服装之后呢，我们就去了公园。一进公园呢，就看到一个乞讨的老大爷。 嗯。 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本能的一种反应，我就给大爷放了1块钱。 嗯。 然后我们就继续，大爷啊，谢谢姑娘。然后我们就继续去里面，想去正好来了嘛，玩一圈。然后结果玩了一圈之后，发现就差1块钱，回不了学校了，因为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公交车。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你去大爷那把1元钱要回来了吗？ 我满公园的找那个大爷，就是当时我们两个就做了这件事。可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就人呢，你要如果勿以善小而不为。 嗯哼。 我们当时做了那么一件小事情， 嗯、 可是就在我们在公园里面满处找这位乞讨大爷的时候， 嗯、 我们同学也是男朋友。他遇到了他10多年没有见的一个远方的亲戚 啊， 他们刚从国外回来，一家三口在公园里面玩、啊、带孩子玩， 嗯， 然后呢他就鼓起了勇气，第一句话是呀，舅舅你回来了。舅舅说哎呦你长大了啊、嗯，第二句话，舅舅你能借我10块钱吗？你说人家怎好意思掏出10块？ 这个就是原来以为这可能是自己的这个外甥嘛，但是人家一要钱，这个是不是假的？ 对，然后人就掏出100块钱。 啊哈！ 我们两个人拿着100块钱又去玩了一圈。所以你知道这个经历，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写回忆录，一定要把它写进去。 你可以写得更神话一点，就是写到最后的时候呢，你满那个公园找大爷没找着，结果从河里边生出一个大爷来，然后说少年。啊，你丢的是这个金1块钱呢，还是这个银1块钱呢？ 后来你说，你知道这段经历给我就是人生当中，尤其步入职场，其实他就告诉我，所有的经历，就是你走的每一步，其实它都可以成为很华彩的一部分，而且呢，它一定是有。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嗯、但是我一定相信是有因果关系的。 啊， 就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你做一件小的事情，好的事情、 嗯、 它可能会给你带来暂时的麻烦、 嗯、 但是它一定会在某一刻，就在你无路可走的时候，让你峰回路转。 但是我的体验和体会，就是总结出来的心得就没有你那么的悬、 嗯、 你知道吗？ 嗯， 我总结出来一个心得呢，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 嗯， 对吧？然后呢，你看到别人实现梦想的路是这么走的， 嗯， 但是你会发现你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并不是这样。 嗯， 比方说我们以前去借鉴当时吉林艺术学院，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嘛，他们拍戏的时候，他们的套路全都是这样这样这样，一加二加、嗯、加三这样的，我们完全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说当你工作的时候，当你去实现另外的梦想的时候，你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 就是说你的条件任何东西都是不成熟的，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去完成梦想了吗？根本就不是，你要去想方设法的用其他的方式绕其他的路来补偿。 对，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以前我们拍这个先锋话剧嘛、 嗯， 后来我们终于觉醒了，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哎，你们后来有没有拍点仁义的话剧？ 我们应该拍一个就是具有视觉冲击力效果的。就、我拍第一个戏就是巴金的家 啊、 我当主演的。 我天哪、 那个我进的戏剧社，但后来我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我大三的时候， 嗯， 大三的一般的学生啊都已经退社了。对吧？他们要忙学业或者是忙工作什么的事儿了、嗯。我当时挺不务正业的，然后我又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嘛，然后我要做一个就是以前当时吉林大学子言戏剧社没有做过的一个事情， 嗯， 我带着这个学校去五大区巡演， 嗯， 因为当时学校有5个校区合并了嘛，5个校区巡演，然后呢，巡演的话你就不能拿先锋戏了，因为先锋戏呢演的太多了，没有什么那什么，再说呢，先锋戏它视觉效果比较差， 嗯， 然后我准备拍一个挑战难度特别大的戏， 嗯， 《哈姆雷特》。 哎，那个时候你是导演吗？ 我是导演 啊、哦， 我是导演，然后我配那个假国王的声音， 就是 真国王的声音，鬼魂的声音， 就是孟京辉的那些作品也都是你是导演。 孟京辉的那时候我还是演员， 啊、哦， 还是不是导演？ 所以这部大戏你是导演， 我是导演，然后我要去做一个五大校区的巡演，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 面对的问题还是那个，就是你的经费是不足的。 嗯， 这个由于我们之前的演出，领导这个觉得对有点对不起我们，每次演出的时候表演的不错，然后800块钱凑两场，领导说这次给你们加一倍的价格，1600块钱。 嗯， 1600块钱五大校区巡演，你知道，而且这个《哈姆雷特》那是 大制作， 宫廷戏，宫廷戏的话你得金碧辉煌，然后什么东西都得有，那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啊？就是我在学校，我们就是每个角落都有长辈，所有能利用上的东西，比方说那个国王的王座，他必须要金碧辉煌的，怎么办？根本找不到那种椅子，领导办公室拿那个推着那个推大椅子，那个大一点嘛，没地方了，然后 所以没有人会以为那是轮椅吗？ 对，然后看到我们表演科教室呢有一个金色的一个类似于窗帘啊那种锡箔的那种很薄的一个东西， 嗯， 我说这个咱们做一个意象流的东西，就把这个东西包括柱子呀、座椅啊全都铺上这种金色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买那种金纸， 嗯， 然后也铺上，然后做那种就是很意识流的很不具体的那种表现，然后同学们也不会提出太多的意见，因为他们看我演先锋戏已经给演看了太多了，这样已经是很高水准的一个什么了，包括国王的王冠都是我们拿那个金纸剪成一个王冠，就跟那个还有糊的是就是生日蛋糕，你知道吗？脑袋上戴着那个东西糊了一层金纸，就把那个戴在脑袋上，然后王后那个我们租的是一个发签，那个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挺漂亮的。然后这个戏当时巡演的时候特别成功，因为音乐也是我找的，当时我找了一个音乐，找音乐有一个老外就直接上来了，用英语跟我交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的音乐真的太棒了，特别的触动人心，推动剧情发展，你到底在哪儿找的？然后我就告诉他那个、 你下去吧，我没听懂。 我告诉他那个英语不是很好吗，然后我告诉他是指环王的音乐，指望你特别棒，就是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管从前期的筹备，还是到舞台的呈现，还是到整体的一个音视频整个舞台效果的合成，全都是你一个人担纲，基本上是挑大梁 戏什么的，对， 然后你还是主演吗？ 我不演，我 没有演， 我配了那个国王的鬼魂，他有一段戏嘛，就是 哎，你还记得吗？ 国王的鬼魂，然后提示哈姆雷特，你以为那个什么国王是吧，其实是我在园子里睡觉的时候一条蛇来把我蛰死，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哎，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你的这种才华有很多女孩子特别仰慕 啊？仰慕倒不一定， 就直接生追是吧？ 因为大三的时候基本上该有主的都有主了， 你没什么机会了，但是你觉得那一段经历到你现在的这种职业生涯，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是可以对接的地方？ 特别多，特别多，因为你比方说我现在要去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光去做这件事儿是远远不够的，你要考虑到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就好像当年我指导这部戏的时候，我其实你设计桥段啊，包括纠正演员的走位啊，都是一方面的事儿，更多的精力都是在怎么把这个道具弄齐了，然后怎么把灯光啊，就是怎么样最用最小的钱把这个事儿给完成了，都用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 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我听了你的经历，我再回想起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单纯，是一种单纯的执念， 是 就觉得这个事儿交给我了，我想所有的办法我都要把这个事儿磕下来，但是你发现我们长大了之后走进社会了，我们慢慢的这样的情绪越来越少 了 、 就觉得困难很多， 而且就是不愿意付出自己， 没错，就觉得我面子上挂不住，我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破釜沉舟吗？我一定要竭尽所能吗？所以就根本没有那个时候那种心无挂碍的投入。 我是觉得呢，就是那个时候投入呢，你真的是不计自己付出的， 对， 然后现在呢很多人愿意用这个金钱来衡量自己，比方说领导给我这单活，那给我这单活的话，那领导会不会给我加工资呢？如果说他给我的工资不到位，那我觉得这单活他不值得我去做，或者说那我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的活， 对， 其实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对自己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没错。 你知道就当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真没钱，然后那个东北还有一种风气，比如说你到这个学校去巡演的时候呢，那肯定你要找很多的灯光老师来帮助你操控这个灯光，我们只能在那留一个人告诉他哪应该放什么光，然后他们跟我说了你要打点一下，打点呢就是你每个月送包烟吧，也不多，但是我们就1600块钱，那都买道具根本没有烟，我是跟我爸那儿拿了一条烟，然后呢到现场挨个发，然后那帮人就特别不客气，上来以后就还在我手里边抢 真的就是、 就根本不问这是公家的还是到人自己拿的。 对啊，但是我那个 但是那个时候就一个简单的念头，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了， 做成了，对， 做成了，所以你就不惜，就是人家叫假公济私，你 是 假私济公。 对啊， 嗯，所以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和大明其实骨子里面，我们俩最开始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对， 是参加我们台脱口秀业务比赛， 嗯， 那个时候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然后在台上。好，大言不惭地说棋逢对手，对吧？ 啊，对对对， 算是，因为我们两个当时在争冠亚军嘛。 嗯， 后来谁是冠军来着？大声地告诉大家。 反正后来我就失忆了。对，有些事情真的，你知道这个事情不，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因为当时，这场比赛完了之后，大明呢在这个舞台侧边就跟我在聊起来，想要合作。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骨子里面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嗯， 你知道你刚才讲这块的时候，我想到。上大学的时候什么样的经历让我最受益， 什么 是一个特别直接的，就是如果没有大学的那个经历，我就不可能做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啊。 他整个改变， 有人给你泼硫酸了是吧？ 改变了我的命运。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刚才说了是学生会副主席，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些社团的活动。 嗯， 当时就请了山西文艺广播的几位主持人， 嗯， 当时是在山西省内很有影响力的主持人。等到我们学校做完这种活动，做完互动之后，我就记住了其中一位老师的名字，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而且一直在保持着联系，叫苏新大哥。 嗯， 所以那个时候做完活动之后，我就对这个职业特别的心驰神往。 原来你是不是学的这个专业？ 我不是，我是学的音乐教育和中文。 啊，一看就看出来 修的双学位。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动了这个念想， 嗯， 我就背了我的双肩包，骑了一辆小自行车，我自己就去山西电台的门口。 嗯，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楼，那时候也不允许这个随便出入嘛。我就在传达室说我要找苏新大哥，他说他不上，这个时候不上班，他晚上才来。嗯，然后我就从上午九点一直等到晚上快七点，苏新大哥来。嗯，我就在门口拦住他，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时间那么漫长。 天哪，真的，你这个行为就特别像什么呢？就以前电台很多夜班主持人，他有很多那种死忠粉。然后呢，下夜班的时候，真的就有人拿着花啊、饭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特别私密的一些物品呢，就死活要送给他。 但是我并没有那么…… 你是白天就开始了？ 我并没有那么世故，你知道吗？ 啊， 我当时就是一个简单的念想，就是见到他。 嗯， 然后见到苏新大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嗯， 我说苏新大哥，我想到你们这儿实习 啊， 因为那年我大三嘛。 啊， 我说我想来实习，还有一年的时间要毕业。后来苏新大哥说，哎呦，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我早上九点多。哎呦，你这孩子也是。然后我就看他看我的时候眼睛有点恍惚，我说您是不是忘了我是谁了？他说我确实没想起来。后来我又隆重的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啊， 唤醒了他的一些意识。 孙大哥也没带什么礼物，你看这个自行车要你接受。 结果苏新大哥就非常热心的帮我认认真真去联系这件事情。 啊， 他并没有搪塞我。 嗯， 你知道这个是我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后来我走进了山西广播电视大院的那个大门， 嗯， 那一刻的走进就改变了我的一生。 哎呀， 从那一刻开始，我成为一个实习的广播人。 嗯， 然后大四我顺理成章的考进了山西广播电视总台，成为广播人里面最年轻的一代。 哎，所以你看，我跟你有差不多的经历。 嗯， 但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在大四那一年的时候，然后要到，我当时是温州台找我。 嗯， 温州台找我，我当时在吉林嘛。 嗯， 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去这个，要不要去呢？ 嗯， 但是也是想了很多。 嗯， 后来觉得还是去一下吧。 嗯， 去一下吧。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到那个温州没有直达车。 嗯， 然后必须要在上海转。嗯，然后我就去上海了。我想在上海闲着也是闲的，我手里有简历。那当时啊，这个上海那个东方明珠东方台不是很有名吗？ 嗯， 然后我就想那去上海顺便投个简历。 嗯， 然后就到门口了。到门口之后呢不让进啊，就是我那时候小，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让进呢。然后没办法，我就说那个，那这样，那个你看赵老师毕业季了嘛，那个有个大爷跟我说了，说哎呀你要干什么，我说那个你看能帮我这个投份简历给这边的人力如果有招聘的话， 嗯， 可以考虑一下，你看一下也行啊。大爷答应特别好。 嗯， 啊行，给我吧，我给你送进去。我特别开心。当我刚转身走了不到五米的时候，我就听咣当一声。 嗯， 我一回头，那大爷就把我那个简历直接扔到旁边垃圾桶了。 啊，哦， 对对对。 所以你当时看到大爷那个动作、那个表现，你有没有一些反应？就是过去，你为什么扔我的东西？还是你就那么默默的走了？ 我当时就默默的走了呀。 你没有，就是有一点，就是你至少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的东西？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吧， 作为一个学生来讲，而且之前一直是有很强的挫败感的一个学生来讲，觉得这个也个 特别自然的事情，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 所以你知道，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上大学的这种无知无畏的精神， 嗯， 我觉得现在反而是走入职场我们最欠缺的东西。 对， 我们现在经常是瞻前顾后， 是， 其实这种顾虑就是患得患失，因为我要算计什么样的东西值得我这么去做。可是你想，往往的一些好的结果都是在你没有任何杂念的时候，你去坚定了一个方向去做这件事。你现在让我回头去想，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 我那个时候可以做出那样的事情。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善待我的那些仅有的粉丝， 就门口守着。 本来粉丝量就不大，所以当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或者就在北京来到我的单位，到传达室等我，我都不管我在哪儿，我一定要开车过来见他们。 对，是这样。那个甘烈老师每天就在传达室等着，等着，怎么就没有粉丝过来呢？啊！哎呀，这个给我打电话，你这样，你给我安排几个粉丝，你过来一下，见几个，100块钱用一天的是吧？ 我闺蜜曾经开过一个特别好玩的玩笑，她说：“高丽，你不火我都急眼了。”说这样，我到你们电台门口，我打一个横幅喊“我爱你”，让他们把我架走，用这样制造影响力。其实现在想起来，大学有很多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们未必要用那么功利心去回忆我们曾经的那些美好的经历，就是一定是哪些经历对你未来的职场、你的人生道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或者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只可以或者尽可能的把这期节目一起来怀旧一下。 好， 不管你有没有上过大学，不管你有没有在庞各庄大学就读过， 还是卖过西瓜， 对，只要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你上高中啊、初中的这样的经历，愿意跟我们分享，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大学的经历，那现在呢，如果说大学现在让你回头去看的话，哪一些是你现在想想，哎呦，当时不应该那么做，或者有些莽撞，或者呢有一些怂啊，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哎呀，最怂的肯定是我是一个不愿意参加比赛的人。 那但是你篮球打得很好啊。 不是，是这种比赛那是会参加的，篮球啊、足球啊。我是不说不愿意参加我专业方面的一些比赛的人，因为你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行，很多都是通过比赛来展示自己，甚至是通过比赛来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那会儿就是特别不愿意参加比赛，当时我们班里边很多同学就是参加那个，当时央视比较有名的，挑战主持人，对，就有几个还真的拿到冠军了，还都不错。不过现在也都默默无闻了，但是我也在想，一个是我当时的专业没有现在这么好， 现在有长进吗？ 都是自然发展的，是吧？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有种自卑心理，因为当时学这个专业并不是因为专业好，或者说喜欢这个才学这个专业，更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文化课分比较低，多么实际的一个原因啊！对啊， 走投无路了 。当时为了跟我的初恋女友嘛，我俩我说她保送到吉大了，然后我第一年的分不够，然后我说我一定要上吉林大学。那时候孩子简单嘛，对吧？然后我想，那我冲突一年，我比较了解自己实力，就是如果正经考的话，我肯定考不上。然后呢，我就找一个这学校哪个专业分最低呢？看了半天，播音主持这分最低哈，本科线就行。然后我就学这个专业。所以后来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没有从事过相关的比赛，这个可能算是我的一个遗憾吧。 因为大明你是职业主持人，你现在看到倒计时还有13秒，你来结束广告之前这段话吗？ 好吧。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快乐，不是那个职场有高招，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 哎，我是大明。 今天呢，大明和我一起要聊的是关于大学当中经历的那些事情。那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职场也比较功利的话题，就是大学的哪些经历让你在步入职场之后比较受益。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呢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你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另外呢，大家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来回听和回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大学时代的哪些经历让你在职场当中最受益。刚才半点之前大明讲到了自己为了爱情啊，那份懵懂的爱情 啊，对， 走进了吉林大学， 是 一走走了好几年，是吗？ 对， 那门始终跨得那么难，是吗？ 哎呦我的天，我更是你，就是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吧，也能得到很多的启示。比方说，最开始你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然后去这个学校，但是等你到了这个学校，实现了当初的那些诺言，就是说我要跟你一起，每天晚上我要跟你在一起看月亮、看星星啊， 一起去食堂打饭、 诗词歌赋什么的，你会发现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就你身边的环境改变了，你从高中的那种封闭式的生活，到了大学那种开放式的生活，然后你的经历、你的发展路线跟人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毕竟那个时候成为学弟了嘛， 对，所以我特别就是佩服那些就是从高中点然后私定终身，然后到最后还能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种，我觉得特别佩服，我就没有做到，所以我这算是一个遗憾吧。 所以你现在想起来这段经历是一个遗憾，是因为你跟不上他的进步的脚步，还是他和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歧？ 一个是确实会有分歧，因为高中的时候彼此暗生情愫，它是有距离感的，因为你们两个的圈子就那么小，就在课堂上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私生活呢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联系，对吧？大学呢，你完完全全两个人就好像两个人谈完恋爱、结完婚、住到一起的这种感觉一样，你会发现彼此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值得就是你重新思考的一些地方。 我特别理解，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其实充其量是相互喜欢，就是你暗恋一个人，那种恋爱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喜欢， 对， 所以喜欢是喜欢一个人的优点，爱是爱一个人的缺点。 就是然后你面对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大四那一年毕业的时候，对吧，你们两个会在不同的一个城市，这也是所有的人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年呢，反正他是要读研，读完研以后，然后要到北京来发展。我当时是去的温州嘛，所以说可以说天南海北了， 对，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就自然 就是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就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来到北京。 嗯，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现在单位离我们单位只有800米的距离， 然后 就在咱们单位边上。 然后呢，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天我给他打了电话，就是不是我给他打电话，就是说有一天他是给我打电话， 嗯， 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虽然说我们两个就是分开了嘛，但是偶尔还会有一些联系什么的， 嗯， 对，然后我存着他号码，但是很少打电话，然后那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我想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 他 知道我来北京了，然后是吧？ 通知你要结婚了是吗？ 不是， 其他的事情。 嗯，对。 你知道他大明讲这轱辘越讲越底细，因为也许他的太太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就是一个八卦女主持人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因为 刨根问底拦不住。 我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到底要怎么说，怎么打招呼，对吧？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他知道我来北京了，可能要死灰复燃，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要重新再走上那条路嘛。 嗯。 然后我接起电话，对方也没说话。他可能也很难， 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嗯， 我想我是男的，我还是先说吧。我说那个，哎，怎么样？就是给我打电话，还最近还好吧？ 嗯。 然后说了半天，对方没反应。后来呢，就从远处好像传来一个声音。 嗯。 哎，宝贝儿，是不是又动妈妈电话了？哎、 天哪，原来是这样的剧情，所以人家已经。结婚生子了， 是啊， 是他的孩子淘气在翻电话， 而且这孩子一淘气的话，还能一下子翻到我的电话， 这也是一种缘分。 这种缘分好莫名其妙啊 没准是妈妈受益的你知道吗、 这个、 所以我觉得 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呢、未必是就是两情长久时， 对， 就是朝朝暮暮， 是， 或者是长相厮守，它就是一种美好。其实给大家彼此心里留一个过去的一个念想， 对， 它也是一种美好。我相信在他喊宝贝儿动妈妈电话的那一刻，你一定是五味杂陈，就是你其实接起那个电话并没有期待什么，但是他那一刻到的时候，你还是有各种情绪，我特别理解。 所以，哎呀，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吧，就是跟高中不一样，你要一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嗯， 对吧。 哎，你觉得这个是你想跟年轻人说的吗？就是在大学时候，如果有一些事情要做，你建议大家要谈一场恋爱。 而且一定要轰轰烈烈。 啊，为什么 动感情的内容 啊？ 因为你在工作以后再去谈的恋爱，很多的时候你是动不了感情的。 嗯， 因为你很忙， 嗯， 你没有时间去谈恋爱，然后这个不行，赶紧打电话找下一个备胎， 嗯， 对吧？或者说相亲的时候，你们单刀直入的就在聊这个，你看看就是我们你的家庭背景，我的家庭背景， 嗯， 对吧？然后我大概的工作，我的年收入， 嗯， 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们两个少了很多的交集。 没错，其实就多了很多的功利。 对啊， 它不像大学时候谈的恋爱那么纯粹， 是 就是你情我愿。 对啊， 啊，就是一种， 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怎么就没有办法了？就是 不是我说是现在相亲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啊，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认同大明这一点，就是如果。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在大学当中不妨谈一场恋爱。 嗯， 因为你只有真正谈一场恋爱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纯粹的。 但是就是说从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会的一点就是懂得保护他保护自己。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你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感情上你愿意去付出而已，但是呢就怕很多的孩子哈，尤其是独生子女，他有一毛病，就是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嗯， 对吧，我是80后，我就是一个独生子女。 嗯， 然后呢我从最开始进入大学校园跟寝室的同学在一起， 嗯， 包括跟有那段感情的时候，我随后总结一下自己，其实你很多的出发点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的。 嗯， 你没有为对方考虑过。 嗯， 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可能都是自私的。 嗯， 有的人呢可能会反省， 嗯， 有的人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处理得很好，嗯，但是有的人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嗯， 然后有一天这个女孩觉得你不合适，她不爱你了， 嗯， 她喜欢了另外一个人，有的人就会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对待， 嗯， 或者说两个人不在一起了，她也会用一种你必须要跟我在一起， 嗯， 你就是属于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不会去真正的祝福她， 嗯， 这个是现在的孩子们， 嗯， 包括年轻人应该学习的一点。 就是你在如果要在大学时候谈一场恋爱， 嗯， 首先要学会怎么去爱。 对 啊，就是爱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不求回报，我只要你好。 是， 这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想去爱一个人，你要先根植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你知道大学恋爱的一个美好在于，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自己的经历啊，嗯，所以有感而发。 那感情也没什么经历 啊。对啊，就是我就想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啊， 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成长的那种快乐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嗯， 就是我和我先生现在我们如果再翻我们大学时候的一些通讯录啊， 嗯， 还有一些照片呀，啊，影册，你就是看着那张脸就是那么青涩的一张脸，然后慢慢的他的头上有白发了，哎，然后慢慢的他的脸上有皱纹了，然后呢皮肤也没那么光滑，你知道那是一种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种记忆。 但是我说实话， 嗯， 这还是挺无聊的一件事。 我刚才很动情好吗？ 彼此一点其他的经历都没有，对吧？ 但是这种经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也可能是每个人对感情这件事情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有的时候你总得经历过别的你才能知道这个是好的，是吧？ 嗯， 你就跟去一家饭店似的，你是属于到了这家饭店我就觉得这家饭店好吃，从头吃到尾，嗯，然后这家是最好吃的。 我可能这跟我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你比如我现在买什么样的东西， 嗯， 吃什么样的东西， 嗯， 我到一个饭店里我不愿意去尝试新的， 嗯， 我就是你比如原来点的这道菜好吃，我会永远点这道菜。 那如果最开始那个菜它挺难吃的呢？ 那我并不知道其他的菜好吃，所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不挺好的吗？你活在一个就是既定的， 要不你对比一下吧，先 是不是既定的那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里，我觉得是一种挺美好的事情。 好吧， 我觉得要如果谈到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感谢另外那个人，他保护了你的这种美好。 嗯， 如果你们的感情发生了变化，然后你试图去尝试另外一段感情，也许再投入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也可能啊，你另外一半已经在外边溜达一圈又回来了。你回去问问他， 啊，你今天不光是来拆台的，你还是来拆家的是吗？所以你看我觉得我跟大明聊天永远是这样，我特别每次跟他聊完天都觉得特别对不起我们的小编。人家孩子准备了这么丰富的内容，我们两个经常互相把自己带偏，挺好。因为今天是周末嘛， 嗯， 我们索性大家都， 今天是周四，谢谢。 今天周四吗？那为什么这个话题没有放在周末？怪我疏忽大意了。我觉得今天可以在周五之前稍微调剂一下，一周三天大家都很辛苦了。 嗯， 所以大明刚才我们谈的是自己的这种小的情感啊， 哎， 当然也是自己个人的这种经历，给职场当中啊，还有走入社会大家一些小小的借鉴啊，给一些建议。 嗯， 我们接下来我特别想跟你聊的是大学的宿舍生活 啊。 我个人觉得宿舍生活是特别好能带入到未来职场的。 是， 嗯， 因为宿舍怎么来讲呢，就是他跟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对， 没有任何的情感基础， 对， 然后干巴的四个人就放到一起了。 嗯， 最近一直有些新闻，就是孩子们很挑人，你知道吗？ 嗯， 我们那会儿根本就没有挑的一说， 嗯， 现在孩子， 嗯， 哎，老师，这个人他性格跟我不好，老师这人打呼噜 啊，所以就要调宿舍。 老师这个人脚臭，对吧？ 哦， 然后老师就要调宿舍，甚至网上还有支持的声音说，现在就应该提前调查好孩子的喜好，把有相同爱好或者是相同癖好的孩子们聚到一起。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愚蠢的做法。 打呼噜的放到一个寝室，这个楼还能活吗？ 不是，那都不害怕，最可怕把脚臭的放到一个寝室，这屋还进得去吗？是吧？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特别愚蠢的。 嗯， 因为我们不应该给孩子塑造出一个你到这儿都是我给你安排好， 嗯， 你进去就舒舒服服待着的这么一个环境。 就是而且是唯我独尊，就是我要求什么就要呈现什么。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嗯， 上大学了就好像你把孩子扔到一个荒岛上去， 嗯， 你让他靠自己去生存，至于这个荒岛上有什么，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怎么去面对它，那是孩子自己的事儿。 嗯， 你寝室里边有打呼噜的，你保证你以后你媳妇儿就不打呼噜吗？ 嗯， 对吧？你保证你的老公就不打呼噜吗？脚臭的话，你保证你媳妇儿以后脚就不臭吗？对吧？你保证以后你比方说我跟领导出差去， 嗯， 俩人住一屋去， 嗯， 领导脚臭你怎么办？ 嗯， 对吧？你还不睡觉了吗？ 所以你要提前适应。 对啊，你要去适应这个环境 啊， 或者呢你要懂得跟别人去交流。 嗯， 反正你可以告诉他你那脚味儿比较大，嗯，然后那个你洗洗脚， 嗯， 你要想一个合适的方法， 嗯， 合适的时间，然后跟他说这些话，这都是一个学问。 就哪怕是你当时特别莽撞去跟他直接提出了这件事情，然后让大家都很难堪，有一些冲突， 啊， 你也知道啊，以后我不能这样说话。 对啊， 它也是一种成长，一种经历。 是啊，因为不是每个孩子，比方说我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分到了一个为以你为主的单位， 嗯， 给你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嗯， 然后每天吃饭的也是可人的口味来，做所有的事儿也是可人的意思来，并不是。 嗯， 我们等到工作以后，你会发现了所有的事情。你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到了工作岗位了，这帮人什么都不懂， 嗯， 他们还管我， 嗯， 然后呢，我什么都懂，为什么我不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来？ 对，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嗯、其实，大学宿舍的生活最重要就是锻炼你去怎么样跟陌生人去打交道。 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学宿舍有这么一个就是特别玄妙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你在这个宿舍里面，因为你跟任何人都是之前没有交集的，而且尤其在一线城市的大学里面都是山南海北走到一起，他的地域的这种人品或者是性格的属性也比较强烈，那你怎么去和这些人打交道？他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 是， 就是你第一次从家里面那种襁褓状态的这个家庭走到一个不需要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人去包容你的一个地方，你要学会去迁就别人，把自己的那些锋芒学会去收起来。其实在大学，我个人认为真正进入社会的就是进入你的这个小宿舍。 对， 你知道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大明可能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经历，我们是在寝室的这个门上贴上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啊。我们也是， 你们也是， 也是 吗？就是所以终究我们还是一代人， 对吧？ 是。 当时我们男同学去他们那个寝室门上，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叫裴彩云，然后他们说哟，这学校都这么开放吗？男女混居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特别娇小的一位男同学， 还娇小 一点。对，然后当时呢，他们就在想跟什么样的人去相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其实你在进入大学之后，更多的是锻炼，尤其寝室锻炼你的情商。 是， 这个情商是你未来走进社会特别重要的一把你的武器。你能不能用好你的情商，其实也决定了很多你的职场的一个生涯。 是哈，我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我寝室一共四个人。 嗯， 我是觉得哈，虽然说这句话说的主观了一点。我是觉得除了我之外那仨都是奇葩。对，有一个呢是澳门人。 嗯， 澳门人，他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他是学中文专业的。 嗯，哎，所以你们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在一起？ 我们另外三个人是一个专业的、 哦、 澳门人。然后呢他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嗯、 最好朋友之一。这个他呢就是来从澳门到那个东北是完全两个概念、 嗯、 文化气候什么什么都不一样、 嗯、 我第一次见到在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他只穿一秋裤、 嗯、 然后再穿着那一条薄薄的外裤就 连 整个冬天的人 对冷都没有概念，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宿舍的条件跟现在孩子们比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当时宿舍吧有一年暖气坏了，我们是一楼还把边儿， 嗯， 当时外边零下25度，屋里零下23度， 嗯， 我都是穿着毛裤，然后裹着棉被才能睡觉、 嗯， 屋里还得支支炉子。如果有一杯水的话，你放在地上，第二天就是变成冰块那种， 哦、 就这样的一个温度，他能这么挺过来， 嗯， 而且呢，最开始他是都是广东话，都是那个粤语， 嗯， 根本就听不明白。后来慢慢交流的话呢，他现在已经完全沾染上东北人的习性了，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南北地域首先差别特别大， 嗯， 你觉得最开始是你们难接受他还是他难融入你们？ 他挺难融入我们的、 嗯、 因为我们肯定是自己的地盘吧，以自己为主、 嗯、 无论是喝酒啊还是那个开什么玩笑啊、 嗯、 他都是愣的、 嗯、 有一天我以为他是一个很斯文的人，有一天我发现、嗯他自己在寝室里边一个人把屋子里打扫的窗明几净，因为男生都是比较糙的嘛，他很细腻的窗明几净，然后拿着一个随身听还是放 CD 的，我们那时候都用 Walkman 都是放磁带的那种，他是有个 CD， 然后听我们那时候无法理解的陪你去看流星雨，然后拿着一罐啤酒默默的在那喝，一口一口的品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后边拿出了一瓶白酒说来呀、啊、接受一下东北文化。对，慢慢的就是其实他在我们寝室还不算是最奇葩的、 嗯、 顶多是地域奇葩。我们寝室另外两个， 嗯， 一个呢是娘娘腔、 嗯、 就很娘的一个人， 嗯， 然后特别喜欢打游戏，然后呢说话呀包括动作举止都很娘。另外一个呢是自恋狂， 嗯， 就每天一定要裸着上半身，然后对着镜子各种自拍，然后那会儿还不能自拍呢，就反正照吧，就是照镜子，然后摆出各种的造型，跳各种的舞蹈， 嗯， 然后呢发出各样的声音，就是面对着这样的奇葩的一个寝室，你知道吗？ 导致我到现在工作单位的时候，面对任何奇葩，我都觉得啊，你们都挺正常。 所以有过那样的一个历练啊，觉得一切都还好，能接受。 啊、 你知道，你一说你们寝室四个人，那注定我们还不是一代人。 嗯， 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寝室是八个人。 不是代的问题，是我们环境比较好。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八个人的时候、你要面临的是更复杂的一个环境。 对， 而且男孩和女孩还不一样，就是女孩子她的情感更细腻， 嗯、 或者说她更敏感，她需要你把这个人际关系打脸得更舒服一些。 是， 你知道我曾经我们宿舍，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大学时候流行一部特别恐怖的恐怖片， 嗯， 就是叫《午夜凶铃》 啊，我知道、 我们当时是几个系的同学在一起看的，就那样，那个阴影至少三个月挥之不去。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看我们宿舍的老大，我们八个人是按年龄分的，老大、老二、老三，然后就不能看老大梳头发，在镜子面前梳头发，就一度成了我的障碍。那个时候我因为那是他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又是我不能接受的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的阴影，我当时在想我要怎么去跟他说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因为我看了这么一部片子就不能让人家去梳头了， 而且你的要求特别不合理。 对啊， 人家在做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 是因为我不正常。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你只是一个孩子，你只愿意照顾自己的情绪多一些，所以我当时我还是相对来说情商比较高的人，我是想用一种什么样的包装去换这件事情。大明，你能想象我最后做的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吗？ 你是在睡觉的时候把头发给剪了？ 没有。以你对我的了解 啊，我还真的想不出来。 你想不出来是吗？因为我们当时寝室的那个镜子是在寝室门的后边，就是和贞子的那个场景特别像，她在梳头发。然后我特意给我们寝室给老大买了一个小镜子，就是放在我们的桌子上，寝室有个长条桌，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就放在老大的那个他起床的那个位置，就是他每天起来之后可以坐到那儿，就更方便了，就不用去。 但是小镜子跟大镜子能比吗？ 但是你知道我特意挑了一个非常就是女孩子都很喜欢的，那个时候就很萝莉的那么一个镜子，不灵灵的，金光闪闪的，就让她特别享受那个梳头发的那个过程，然后就很好的把这件事情破了。 哎呀，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会看到一个女人对着那个大镜子在梳头发。 那就彻底唯我了，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试图去用你的方式想要让自己舒服一些，那你就一定要试图去了解别人，理解别人。 对 对 因为他那个习惯已经养成了，你又想让自己破开那个心结怎么办？ 对对对， 你就要必须去想办法怎么去做。 我觉得你这个方式特别的好，就是当你对别人有要求的时候，你先去付出为别人做一些事情。 没错没错， 对， 这点特别， 这个非常好。 对， 哎呀，你看看，这是小的时候就那么成熟，那么有心机。 这怎么叫有心机？你看，你又把整个垮掉了整段。然后我刚才在你说话的时候，我特意翻了一下，因为我们宿舍的关系是我们那一届，所有系里面关系最好的，就是已经是出了名的。 确实，女孩在一起，她很多的 特别容易联络感情。 你比方说，很多女孩在寝室里边，如果你用了她的东西，她都会很 在意，是吧？ 很在意的那种的。如果丢了什么东西，还会怀疑你们是哪个人会偷了我的东西。 对，你知道，就是我曾经在央广那边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夜班，然后那个时候有前三年的时间我先生还没有到北京，我是一个人租房子住 啊， 就是下了班之后开着车要很远，从西边开到东边 啊， 那是一段很枯燥也是有寂寞甚至让你恐慌的一段路程。然后我们寝室的八个人，他们七个人就会轮番在我们的群里面陪我聊天，就是我可以不用说话，他们聊得很热闹，就那么语音一条一条让我听，在陪我，这是养成了一段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习惯。所以就是那种在大学时候你联络的感情，它可能会影响到你，就是未来你在职场，你首先理解别人，尊重别人，然后你再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说去更包容。然后我就找出了是前两天6月10号我们宿舍老大突然发的在群里的一个感慨，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啊，叫匆匆那年致321的姐妹。 我一看就上岁数。 对对对，开头就暴露年龄了，说人到中年是一个喜欢回忆的年龄，经常会想起一些过去的花絮，会想起高中的那些年，会思念大学从指尖流过的那些日子。那里是人间天堂，人和人之间的真诚善良只有接纳 没有歧视，我们之间的矛盾只有在谈笑风生中解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用他的小心思小聪明去制造矛盾，背后我们只有赞美和赞赏。带着深深的信，我们走过了大学那些日子。然后呢，他就把每个人的人物特点梳理了一遍，啊，然后最后我重点念一下我的，还是，啊， 好好好， 还是这八个你都要听。 不就听听你的， 就听我的啊。我你猜我是宿舍的老几？ 你啊， 嗯， 你应该是老四。 老二。 老我特别不想说这个词。 对，我是老二。他说，老二的床头永远摆着我们看不懂的书，他是有能力给我们宿舍每个人安全感的那个，因为他的存在，我们内心可以感觉到力量与支持。 村长辟邪嘛， 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让人感到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知道，他就把八个人都做了一个梳理， 嗯， 然后用他的方式在回忆我们的这些情愫的时候，那天发完之后，很多人在群里都流泪了。 他是怎么？他买阿根廷了，还是买德国了？ 六月十号，你知道吗？所以就是那样的一种感情，你发现他其实就是学会去了解每个人。 不是，他为什么要发这个东西呢？ 莫名其妙，因为我们宿舍老大他是特别感性的一个人。 那他就是炒股票了。反正最近这几个坎儿都在这摆着呢。 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如果你在大学没有谈那场恋爱， 嗯， 你一定要试着，因为你一定会住寝室。一定会过集体生活， 嗯， 你可以不跟其他班里的其他同学交集，但你一定要试着跟你班你宿舍的这几个人， 没错没错， 努力的融合。 哎呀，这个你看看，这个寝室姐妹们到现在感情还这么的深。而且呢，我以为啊， 嗯， 就高丽一个人可能这，有点跟有点出入什么的，有点个性化，你看这从老大的这个信当中就觉得这个寝室里边最少有两个人也都是这个神经是有点质的人。 所以大明，如果在今天节目最后啊，让你，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就是对未来职场有帮助的话， 嗯， 你会建议他们在大学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不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参加社团活动， 嗯， 发挥自己的特长，去跟不同人的接触， 嗯，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嗯， 当然了，最重要一点，不要挂科。 嗯， 然后呢，不要伤害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嗯， 然后呢，也不要因为上大学没有人管而放逐自己。 嗯，也不要放纵自己，放松自己。 嗯， 因为总有一天那些东西都会还回来的。 我就这么说一件事吧。我以前是120斤的小伙，上大学一年第一年的时候天天喝可乐， 嗯， 因为那时候钱也归自己管， 嗯， 对吧，然后呢， 嗯， 吃喝玩乐也都是靠自己了， 嗯， 我整整喝了一年的可乐，没有喝过水， 嗯， 没有喝过水，一年我胖了40斤，整个体质发生变化了。 嗯， 就胖40斤无所谓。 嗯， 体质发生变化，你从易瘦体质变成了易胖体质。 嗯， 这个是最可怕的。 所以你知道，你这句话会影响可乐的销量，你知道吗？ 可乐最近的销量已经很差了。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嗯，大明，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愿意 你要干嘛？ 琴瑟和鸣一次吗？ 我的天哪，寝室八个人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哎，你有没有好的建议？ 可以啊。 唱什么歌？ 你会唱什么歌吗？ 哎，就大学我们有什么可以在大学唱的歌？ 同桌的你啊。 好啊。 嗯， 那你先开始吧。 要对着你唱吗？ 对啊。你怎么，你那么不愿意吗？ 昨天你是否会想起 今天你写的，哎，我觉得这整个嗓子又被你垮掉了。我们还是来听这首歌曲《青春舞曲》啊，虽然 真老的一首歌。 对，其实我们用这种方式也可以致青春，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畅想我们未来的这条路。 嗯， 不管是大学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在未来到职场，你都可以有机会去梳理一下你过去的经历，然后让自己变成最好的职场的你。 哎， 最后大明跟大家说一句结语。 啊，非常感谢高丽姐能够给这次机会跟大家伙来打招呼， 嗯， 对，然后呢分享一些我在大学的时候的点点滴滴。 嗯， 当然如果这期节目不幸的话被我的前任跟现任都听到的话呢， 嗯， 你们就把我当那什么给放掉，对吧？逢场作戏，都是逢场作戏。 他只是为了应和我逢场作戏啊，弟妹还有前弟妹。再次感谢大明，非常辛苦下了早间的直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再次邀请大明。 哎， 我们两个也会好好的用心的为大家准备一首歌曲。我为什么刚才有最后那个提议，是因为在一直播有朋友想听到我们两个合唱的歌曲， 哦， 我们精心准备，争取下一次不把整段都垮掉。 下次带词儿来。 再 再次感谢大明，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